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18年前2000年前后，很多唱片公司呢都很喜欢推出合集，而且呢这些合集当中的作品往往都不是什么新歌，而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非常畅销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比如说在99年的时候， BMG 唱片公司，也就是贝塔斯曼唱片，和索尼音乐合作推出了一张合集，叫做绝代双骄。那么这个双骄呢，不是指某个歌手，而是指两家唱片公司。当时呢他们还没有合并啊，相对独立的。那两家公司呢是各自选出了几首当时比较火的作品，共同收在这张专辑之中。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由 BMG 和索尼音乐联手推出的合集绝代双骄。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在2000年前后各位喜欢的音乐和现在比起来，各位觉得有啥变化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的《冰雨》，是吧？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它也是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冰雨》呢，还是刘德华五部曲当中的一部。这首歌的录影带和《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以及《别说爱情苦》这几首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嗯，是不是有没有感觉今天终于解锁了一下某些东西哈？据说呢是刘德华怀念旧情，所以说想用这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表达心意。再跟大家说一次哈，《冰雨》《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还有《别说爱情苦》，这五首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各位可以抽空的时候找来听一听。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刘德华的《冰雨》。 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天真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待你的未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痛不难，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冰雨来自刘德华。艾薇薇说，从2000年到现在，要说变化呢实在是太大了。记得那一年呢，我还用家里的录音机听磁带呢，很笨重，而且年头很久，技术落后，还不能装电池，每次都要找插座。那么至于听的歌变化就更大了，毕竟2000年的时候我还听儿歌呢，呵呵，儿歌还行哈。那么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这首歌呢，是她在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99年的时候呢，她也曾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过。不过呢，也正是那一次的表演，让她呢招来很多骂名。首先呢，歌曲的选择上，大家觉得不是很讨巧。这首歌呢，相对前卫一些，不是那些这乍一听就能啊就抓住听众耳朵的。其次呢，就是当年他的演出呢不太完美，在直播的时候呢，他的耳返里啊听不到任何声音，那所以只能凭着自己感觉去唱咯。再加上灯光和画面切换等等技术环节协调的还不够，所以说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至于骂名嘛，这个不能让人家一个人背锅嘛，是不是？一起来分享原版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 穹苍千年呐、啊，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多少功名死成了、啊。是我傻，总是在寂寞夜里望，你是缘是缺是。我生命本无常，来饮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年别笑我痴，别笑我狂。是缺失你，仿佛告诉我。 我生命的无常。来饮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艳让我拥抱，带我翱翔。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床前明月光，来自梅艳芳。哎，突然发现这两句话好押韵哈。床前明月光，来自梅艳芳。好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国内歌坛流行过一阵舞曲啊。当时呢，有一首歌呢还挺受欢迎的，就是来自庾澄庆大叔的《别走》。这首歌呢发行于1986年，收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伤心歌手》中。歌曲呢使用了大量的电子鼓，那么现在听起来呢可能会觉得有啊很重的年代感，但是呢在当年来讲的话，这可是舞曲的代表性乐器编制，就是固定搭配哈。你想听，你想让你的歌听起来潮一些，在当年这些是必备的。一起来分享这首庾澄庆的别走。别走，来自庾澄庆1986年的歌曲。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由 BMG 和索尼音乐联手推出的合集《绝代双骄》。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这张合集当中呢，收了两首李玟的歌，这首歌呢还都是98年发行的。一首呢是专辑《滴答滴暗示》的主打歌《滴答滴》，还有一首呢是专辑《Sunny Day 好心情》的主打歌《好心情》。虽然说这两首歌在当年的热度都很高，都被广告商呢拿来当做主题曲，两张专辑的销量呢也不错，但其实呢制作团队更加青睐的可能是《Sunny Day 好心情》这张专辑。因为相比之下呢，这张唱片风格呢显得更加多元化，也更加这个国际化一些啊。而且呢李玟自己呢也都参与到了制作当中，这是在之前的专辑当中都不曾出现过的事情。一起来分享 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的主打歌好心情。 好心情来自李玟。那么今天我们的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听到你一生再会》，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好心情》一样，这首歌呢也是发行于1998年收在专辑《看穿》中。那年的彭佳慧呢正处于巅峰期，3月份发行的专辑《看穿》获得了300金唱片的销售成绩。那配合这张专辑所做的巡回演唱会呢，最初计划是办10场，结果呢太受欢迎，不断的增加场次，最后呢达到了21场。那么年底的时候呢又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敲敲我的头》，同样获得了不少的成功。那么《听到你一生再会》这首歌呢是彭佳慧和制作团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虽然说不是主打曲也不是热度最高的，但是呢在之后几年推出的几张精选集中，这首歌呢都是常客。好吧，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一起来分享彭佳慧的《听到你一生再会》。 离开你，骗自己，从今后。

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由 BMG 和索尼音乐联手推出的一张老的经典合集，叫《绝代双骄》。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和好听的一首歌曲，叫《蒙娜丽莎的眼泪》，是吧？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林志炫，最初呢收在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之中。那么听到蒙娜丽莎这个名字，相信呢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都是那幅啊达芬奇创作的名画。其实呢这歌的诞生呢和那幅画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当时呢创作人呢郑华娟去法国游玩，在卢浮宫里看到那幅画之后，就开始琢磨，哎呀，你说说这个蒙娜丽莎啊，为什么会微笑呢？你看笑得还那么好看，是不是呢？当然了，这个网上现在有很多对于这幅画的解读，是不是？那郑华娟呢当然就猜是因为她得到了幸福呢，是不是呢？如果是的话，那有幸福肯定就有受苦啊，所以说就写了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就交给了林志炫。估计呢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对这个歌词表达的内涵这个还有印象，但是呢对林志炫的声音是彻底折服了，一起来分享吧。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流眼泪。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林志炫，真的是好声音哈，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感觉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叫做陪你飞啊，飞到太阳肩并肩，呵呵，陪你飞。演唱者呢是当年铜锣湾扛把的浩南哥，也就是在古惑仔系列当中扮演了陈浩南的郑伊健。那么相比之下呢，郑伊健的演员身份好像更加深入人心，是吧？毕竟呢，当年古惑仔系列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了。但其实呢，他也是歌手出身，当年呢是跟郑秀文参加了同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不过呢，凭借古惑仔系列名声大振之后呢，他反倒是越来越低调了。这是因为郑伊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其他人不太一样。陈小春呢，之前在采访当中就透露说，郑伊健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而且呢也会享受生活，所以呢就显得很慵懒。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产量都很低，他每一年呢只会把很少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其他时间呢就是到处玩，估计可能更喜欢坐飞机是吧，所以说呢才会有这首陪你飞。开玩笑了，一起来分享这首广东话版本的来自郑伊健的陪你飞。 出天边海角都敢去飞，陪你飞去，我当清风将你轻轻托起，等你一声允许，等你没再也许，在我耳边话一句，等你想等到你。陪你飞，这一刻的心情不生记起，如你我只好一个人孤单在飞，想你想得痛悲，想你直至老死，想你梦里每天亦希冀，想你想拥抱你，相拥一刻盼望一世别远离，如果今天你记取，倾出一生也愿可留住你，留住你一起，陪着你飞，陪着你飞去，我当清风将你轻轻托起，一年百年 陪你飞，来自郑伊健。田小雨说了，我妈妈今年45岁了，房间里还贴着郑伊健的海报，她老说当年郑伊健有多帅多帅多帅，这几年的郑伊健开始客串出现在影片之中，发现呢确实挺帅的，好像跟当年的海报比起来也没啥变化。蜗牛说郑伊健长发造型真的是帅呆了，这么多年没见过那么多，见过那么多长头发的男的，就他最好看，模仿他的人很多，但留了长发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油腻。而且呢，最让我费解的是郑伊健居然不适合短发，看过几张他短发的照片，整体的颜值真的是降了好几档啊，有没有？其实呢，像娱乐界当中跟郑伊健这样的享受生活的这样的心态的人还是少数了，大部分歌手呢还是非常努力的，比如说王力宏， 1998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专辑《公转自转》。那么之所以选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希望营造一个大一点的格局。那么提到自转和公转这两个词呢，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咱们生活的地球啊。唱片公司呢，希望这张专辑的影响力能够再大一些，走向国际市场。我觉得都地球了哈，岂止是国际市场，应该是宇宙市场。开玩笑了，一起来分享王力宏《公转自转》。王力宏《公转自转》，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999年由 BMG 和索尼音乐联手推出的合集《绝代双骄》。现在呢，我们提到钟汉良，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就是他演员的身份，但其实呢，他的职业生涯呢，也是从做歌手开始的。之前呢，我们在聊这个邰正宵的时候呢，提到过当年呢是邰正宵发掘的他，把他呢带到了台湾。他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和艺能动音唱片公司签约的，后来呢一直到99年他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影视的方面。那么在转型做演员之前呢，他一共发行了8张录音室专辑，其中呢第8张专辑《钟情二次方》的主打歌 Hello How Are You 你好吗被收在了合集《绝代双骄》之中。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Hello, how are you? 我好想再见你一面。Hello, where are you? 能不能回到我身边？是否感觉到远方有人为你在祈祷？寂寞是我找你的讯号，想你是我仅有的时候。你的甜蜜话 又在春空，我的缠绵火已熄在怀中，早已经学会别要求太多，只要梦见你我就快乐。 Hello How are you， 我好想再见你一面。 Hello Where are you， 能不能回到我身边。那些没有你的日子里有多难你知不知道，那些没有我的日子里你究竟过得好不好，你究竟过得好不好。 Hello 钟汉良 Hello How are you， 你好吗。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柯以敏的拥抱我，这首歌呢是由姚谦填词，尤鸿明作曲，尤鸿明本人呢也唱过这歌，不过呢首唱还是柯以敏，最早呢收在他98年发行的专辑拥抱我之中，而尤鸿明的版本呢是07年才发行，当时呢他在专辑中收录了很多他以前写给别人的歌，那么拥抱我就是其中一首。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碟中谍系列的第三部，明天上午的十一点钟876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了。是所有我的梦寐。